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张恩泽。第五集正式拍摄的第二天，左然与何修义又拍摄了一场。作为前奏，何修义要趴在床上，左然从背后吻他。李朝英给他们摆了大半天的姿势，最后终于觉得比较有美感了，才回到了监视器前。 全场安静，55场 1A 镜，一、二、三，走。 何修义趴在大床上，几秒钟之后，感受到了温热的唇落在了后颈。左然睁着明亮的眼，吊着眼睛向上看何修义，舌尖轻轻地刷过对方的皮肤，而后那个吻缓缓地向下。何修义扭了一下，演出了一副十分感动的样子。 这影帝也太敬业了，简直是个戏痴，难道只有可以牺牲到这种程度的人才能拿得下国内外各种影帝头衔吗？ 何修义的内心复杂， 这方面很敬业，另一方面 又很心疼。拍完前戏，李超颖导演让他们休息一下，何修义觉得十分抱歉，于是披上衣服走到桌前，拿了一瓶矿泉水和一个一次性的纸杯递给左然。 影帝，漱漱口吧，吐这杯里就行。 左然漂亮的眸子向下扫了扫，而后伸手接过水和杯子。 谢了。 没事。何修义有一点尴尬，笑了一下，急忙转身离开。等他随便晃了一圈，再转回桌子前面时，发现水和杯子都被左然放回了桌上。何修义看了看，左然一口没喝，连瓶盖都没拧。接过去之后，就直接撂在那儿。何修义再一次惊讶于左然的毫不在意。作为演员，的确应当有追求艺术的坚定和决心，还有信心。历来不愿意牺牲自己的演员都会被指责为矫情，但何修义扪心自问，认定自己是无法达到这程度的。何修义甚至有点对那老天爷赏饭的评论感到惭愧了，因为左然所付出的远远不是其他演员能够比拟的。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却还……何修义对左然好感剧增。还没等何修义琢磨完呢，李超颖导演便叫二人趴回床上拍摄正戏了。何修义并不是女的，不过还是遮住了关键部位。至于左然，又被严严实实地扣上了那个白色的罩子。在一开始，何修义是跪趴在床上的，用外侧的大腿挡着丝袜胶带，左然在他身后搂着他的腰。成功结束两镜之后，何修义换成平趴的姿势，左然则改为俯卧在他身体上方。这一整段难度不小，一共拍了3个小时。何修义倒还好，因为他的姿势是趴在床上的，可左然要撑着也没怎么休息，跟平板支撑3个小时差不多。何修义惊讶于左然的力量和体力，拍到最后，何修义偷偷地对左然说， 左老师，你要不就直接趴在我后背上吧，别这么干撑着了。 不用。 这一段是从头顶拍摄的，观众又看不见，你把下半身撂下来好了。 不用。沉。 既然左然如此坚持，何修义也没有办法。在何修义眼中看来，由他承受左然的一部分重量肯定比左然独自撑着要好，毕竟他下边有床，但是左然不愿意，只得作罢。这个从头顶拍摄的镜头是电影中很重要的部分，此时正是沈岩和宋智情致最浓的时候。李超隐希望尽全力表现一种温柔缱绻。 李朝隐拥有貌似凶狠的三角眼加三白眼瞪着索然，讲出的话却是情意绵绵的到了骨子里。 索然，在最后两人合二为一时，你要用饱含深情的口气叫上一声宋智，宋智二字要让观众的灵魂都抖上几抖。 嗯。 片场再一次安静了，何秀叶侧着头，眼神迷茫。左然浑身肌肉紧绷，紧紧地抱住怀里的人，用低沉磁性的嗓音说了一句： 宋智。 这两个字宛如是海浪一般的能轻轻流动的东西，将何秀义拥抱在其中。 停，重来。 何秀义以为是自己表现不好有点不安，谁知李超隐导演却对左然道： 左然不行，感情不够。 在55场 6A 镜二次中，李超隐导演又是讲： 安静。 55场 6A 镜三次： 重来。 55场 6A 镜四次： 左影帝，你终于不是一条过了。 众所周知，左然拍戏基本都是一条过的。李朝隐是完美主义的继承者，要求一向都非常高，过去被他逼得崩溃大哭的演员有无数个。其实在何修义听来，那宋智两个字应该是已经可以让观众的灵魂都抖上几抖，那话语中所蕴含的感情似乎不带一丝瑕疵，渺渺的将他的身体还有意识都环绕在了里面。何秀义不明白为什么李朝隐会觉得不够好呢，一直重新拍摄。李朝隐挠了挠下巴，突然换了一个沟通对象： 秀义，你也在加把劲儿，激发和你演对手戏的人，两人之间互相激发演技一直以来都是很重要的。 是。55场 6A 镜五次，何秀义又仔细地揣摩了下戏中宋智的感情，便试图用没有聚焦的眼睛锁定沈岩。他的脸颊红通通，睫毛轻轻颤动，两片嘴唇上闪着温润的水光，用他能表现得最温柔最缠绵的眼神看着左然。左然似乎有点呆了，他怔怔地看着何修义，好几秒后才无意识地用沙哑的声音吐出一句： 修义。 好，就是这个感觉。 李朝隐导演的声音再次从监视器后面传来： 不过左然，你叫错名字了，台词是宋智，你叫成修义了。再来一次，你把刚才那个状态复制粘贴过去就好，这次不要再失误了。 55场 6A 镜六次，左然回想了一下方才叫修义时的感觉，念出台词： 宋智。 左然的声调并无太大的起伏，却仿佛是在风中静立的一幅色彩鲜艳饱满的图画，不动声色当中有浓烈的感情喷薄而出。何秀义的心间忍不住颤了下。监视器后，李朝隐又反复看了几遍监视器上面的内容。 收工。 您刚才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童音张恩泽，感谢收听。